这片海。这风吹来，吹散了云海，再次感受被动心的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 自在生活。

小事，这个同事，这个同事，这个同事。 路边的小姑娘，我们都需要勇气，为了我经常游戏，我变成好戏，我是一号线在练习，一面注意，都觉得有趣，我要来测试个好意。 想着你，小雨滴盘旋屋檐不肯放弃，不后悔不流泪，我让你等你却都不了解，我的烦恼你怎么想得到，是你我不想诉苦，因为我知道能给你幸福，想着你小雨滴盘旋屋檐不肯放弃，不后悔不流泪，我让你的你却都不了解，我的烦恼你怎么想得到，是你你怎么想不到，我的烦恼你真的想不到，是你 坚强，生命中的一种心安，睁开眼有你在身旁，梦想里的某种远方，只想握你的手去闯，当情歌每个人都唱的荡气回肠，我的歌只让你懂得欣赏，当时光从太阳悄悄换成了月亮，我的爱我的梦和我的力量，因为你这一切才源源不断，玩笑太短，因为没学会遗忘，忧愁太缠，幸好你在身边作伴，我常想如果没遇见你，现在还不知怎么样，是否还能够一样勇敢，因为知道我不孤单，当情歌每个人都唱得荡气回肠，我的歌只要你懂得欣赏，当时光从太阳悄悄换成了月亮，我的爱我的梦和我的力量，因为你这一切才源源不断，人感叹世事无常，总困在悲伤过往，却忽略了眼前的宝藏，总让我知道这世界上我们是彼此的窗，透过了对方看到的天空，是一片真实又平凡的未来，当情歌每个人都唱得荡气回肠，我的歌只要你懂得欣赏，当时光从太阳

泪如雨下，哭泪落寒心上，哭

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你的记忆，你的调频。 音乐在。